好啊，年轻了。 这一段相声不能就一个乐。 那是啊。 赶上乐你还得乐。好，不错，好。十岁了。 啊？ 十岁，你可就别乐了。 怎么不乐呀？ 你再乐那危险了，那个。 还得乐呀。 十岁还乐 啊？ 说的不错，好。没了， 没了 啊。 这相声没了啊！ 这像话吗？这个 啊，这不像话。 真要这样的话， 啊， 你爸爸来听一段相声，回家变你兄弟了。 有那事儿？ 就是， 嗯， 你妈眼神也不好，真拿他当你兄弟了。 嗯， 这倒霉孩子，晚上睡觉往我被窝里钻。 哎，像话？有这么大的？ 就是，哪有这事儿？ 就是， 应该说孝一孝，少一少。 哦， 听相声确实不错。 好， 哦，您说有不爱听相声的？ 有吗？ 啊，不爱听相声。 嗯， 到了放松娱乐的时候 啊， 您也得找一样爱好。您听听曲艺也行 啊。啊， 听听曲艺 是， 听听评戏，听听京剧， 嗯， 都有好处， 都可以啊。 书文戏理， 哎， 总而言之，它的内容都是让人学好。 有教育意义， 你就是传统的东西， 嗯， 它内容也是让人学好。 哎，那是， 你看京剧 啊， 京剧有一出《天雷报》，知道吗？ 不是青风亭吗？ 对， 啊， 对对对对， 对吧？ 青风亭， 哎哎， 又叫雷击张继宝。 对， 虽然他的手法是偏于迷信， 有点封建呢。 对呀，啊， 嗯， 张继宝不笑，灭了。雷给劈了， 对，天雷给打死了。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学好， 哎， 让人孝顺父母， 教育人。 这个不孝顺父母的人， 嗯， 他最让人看不起。 那是 交朋友， 嗯， 都不交这个不孝之子。 对， 你说像， 你手往哪儿指？ 啊， 你指我干嘛？ 怎么了？ 谁不孝顺？ 谁不孝顺 啊？你指我干嘛？ 你孝顺吗？ 我当然孝顺了。 你孝顺 多新鲜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 啊， 同着这么多人，他都跟我瞪眼，他还孝顺。 我这瞪眼就是不孝顺 啊！ 你是谁呀？啊？ 我谁？ 你是我爸爸。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我爸爸。 那合适吗？那个？ 哎。这阵他乐了，你说是 美的，你不乐意 啊？ 我还不乐意了。 哎， 他这儿子有什么用？ 干嘛没完了是怎么着？ 这是开玩笑 啊， 开玩笑。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这段偷斧子咱们先请老二位啊给我们开个头，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尹孝声先生和邓继增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故乡，在那风轮更埋的地方。

那纯粹吃荤。 哦， 到那儿之后，那个是他那法器 啊， 所有的法器，连敲的带吹的 啊， 那都说话。 这敲的打的都会说话？ 那他敲的那里边都是话。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 啊？ 你大锅一敲 啊， 掐掐掐，掐掐掐掐，今儿个是你名是他，不知赶后是谁家？ 哦、啊，这是说话 啊 啊！ 那管儿一吹 啊， 那是说话。 他说什么呀？ 管儿一吹 啊， 饿了，饿了， 饿了。 饿了， 饿怎么办？ 这九阴罗出主意 啊！ 吃馒头啊，吃馒头、啊， 吃馒头，还吃馒头。 那当当还挑眼了， 是吗？ 一瞧，凉了，凉了， 凉了怎么办？ 大鼓还得出主意 啊！ 腾腾， 哎，腾腾，我，哎呦，还挺热闹 啊。你说可气不可气？ 太可气了，这个 一有事儿了 啊！ 王铁良他爸爸 啊， 你还别看不起 啊， 他还去那个主要人物 哦， 就那大帽 哦，主持 啊， 嚯， 拿那个 啊 黑布大褂就当僧衣、 啊、哦哦哦， 在家里背面撕了做偏衫 啊，拿那个当偏衫 啊，头顶五佛冠没有 哦哦， 来五张帕子牌搁上， 嗨。五张佛爷改帕子牌了 啊 啊， 那叫香机呀 啊对，手里拿着的 那一根电杆香 啊啊， 拿着一个木头的长的 啊， 插的这他没有这香机， 那怎么办呢？ 把那大烟斗拿出来，当那香机， 拿大烟斗插那个香， 对 哦， 再来一领导 啊， 你先倒土喝。啊和拉那土香的那铃铛 啊，那 当拿那当拘魂铃， 后来改拘魂铃了 啊 啊！ 他也不知在哪儿学的 啊， 放样子 啊， 也学那个味儿， 他行吗？ 不过那字眼儿不清楚 哦， 为什么字眼儿不清楚 啊？ 连他都不知道什么词儿 啊，他没学过呀。 我给你学学， 你来来，我听听。 他往那儿一坐 啊，我听听。 也有这么一块木头 啊， 一拍。道场成绩哟，恩吉将长， 嗯， 再如前程上相设拜， 嗯， 太念错了， 你这个念错了。 对，王铁良的爸爸爱听京韵大鼓。 你瞧瞧，我说的呢，吹莺莺都出来了。 人串了，你还别说， 嗯， 就他这两下子 啊， 也露过脸， 还真露过脸。蒙一起， 可不就几人玩命 啊？是啊， 玩命吹， 嗯嗯， 玩命敲， 哦哦， 有一回， 嗯。 拿手的把会的 啊 全念完了， 没东西了， 他落好了。 是啊， 即将结束的时候 啊， 本家有个姑奶奶， 啊， 一看这几人这么卖力气 啊， 掏出100块钱，给加100块钱， 哇，给小费 啊！ 哎呦， 他100块钱送去， 嗯， 拿那一压，这大帽一看， 嗯， 来你了， 怎么呢？ 会的都念完了。 是啊。 100块钱来了 啊！ 你说这怎么结束？ 没法结束了， 多少还得念呢。 哦，这还有翻场 啊！ 啊！哎， 念不会了 啊？怎么办呢？ 凭着他的记忆 哦哦， 他得想以前跟那个真和尚在一块儿待的时候 啊， 听听人家念的那个。什么词儿不知道 啊？ 那味儿他还记得， 我、哦、能记住点儿， 给哼哼哼。 哦，还得啊，再来 哼哼，好几句了，一点词儿没有也不行啊。 那是啊， 自己瞎编编了几句。 哦，现钻楞的， 念半截让人给轰出去了。 不可能，他钻楞出词儿来就没事儿。 我给你消消， 你消消消消，嗯。 哎 呀，我怎么听哎呦啊这个？ 哎，看。 的头发白呀。 什么玩意儿这个？这是唱开歌的这个。 那还不给哄着？ 就是啊。 这到处招摇撞骗还不 是？他骗吃喝吗？ 念经的逮什么偷什么。 哦，他们还偷东西啊？ 得拿的就拿，得偷的就偷。 这叫什么和尚啊这个？ 有一回出事儿。 真出事儿了。 回 啊， 应了一场白事儿 哦， 到晚了一传人，传不上， 哎呦怎么办？ 有事儿的有事儿，有病的有病， 这不坏了吗？ 费了半天劲，还短一个人， 就差一个就算了吧。 黄太炎爸爸着急了 啊， 这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 啊， 到家里把黄太炎给瞪出来了， 把他瞪出来啊！ 没辙了，宝贝儿，你跟我来看吧，跟我来看。赶快点你挺灵的，怎么到这节骨眼儿弄啥了你？ 怎么回事啊？ 你当然你不说谁知道？ 哎， 大娘，我告诉你啊，你叫我别叫爸爸， 叫什么？ 叫师傅。 哦，改师傅了， 明白吗？我叫你，我叫你徒弟。 好， 咱就师徒了。 哦， 啊，行， 跟去了， 找个黑大褂， 这 穿上了，冒充和尚。 行， 不行啊？ 怎么不行？ 黄铁良呗。黄铁良那体格不行啊， 他那阵儿他多大呀？ 那年他15， 才15岁 啊！那老观众都知道 啊。 那黄铁良一走道跟女的在溜着，他那小时候比这还厉害。 是啊， 一走道都扭。 哦哦哦， 穿上黑大褂的跟和尚一块儿到人家去了。 啊， 人他家也纳闷 儿 啊，他们请的是和尚经啊。 对呀， 怎么来个小姑子呢？ 啊？来个姑子， 骂 啊！ 叫我徒弟，叫我徒弟 哦， 冒充 哦，冒充徒弟 过去了， 啊， 坐一块儿，乐器响，吹也吹打完了， 是 大帽上座了 啊， 他一上去卖力气，得得来两句梵文， 梵文， 梵文，我消息打 来来， 消息到念的时候 啊， 你帮着念念。 哦，可以， 到收尾那句 啊， 你帮着配个下音 啊，行， 捋着我那味儿，来个重句， 我小小 就行了。 嗯， 一上座， 这就来了。 谢爹谢爹，不是谢爹，不是怎么谢爹，不是啥不和我们那么土啊，佛。 鬼门关呐，鬼门关呐， 去死亡魂连连 啊，连连呐， 哎哭啊， 哭喂， 哭热茶，哭热妈咪哭，第二天呐，第二天来到了。望呀吧望向台呀，一到这个望向台呀，可就回不来。 这多寸呢这个。 他念着经，他那俩眼不闲着。 干嘛呀？ 满处看。 看什么东西？ 有得拿的东西没有？ 哦，是啊。呵， 来看去，大门后边立着一把斧子， 怎么办呢？ 他看上这把斧子了。 哦， 他不能下去拿， 他是大帽啊。 大帽他目标大呀。 是啊， 怎么办 啊？ 他告诉黄铁良， 我叫黄铁良 拿。他让黄铁良把那斧子拿走， 那就告诉一声不就完了吗？ 哎，告诉 啊， 那么告诉本家人听见了，那不坏了？ 还不行， 他得用念经的味儿，告诉黄铁良。 那怎么告诉啊？ 他不能叫儿子。 啊，叫什么？ 管黄铁良叫徒弟。 哦，那是。 这正念着念着，突然他拿木头一拍，嘎， 嚯， 大伙都一愣， 那 半截砍木头。 对呀， 这里有事儿。 哎，知道了， 大伙儿都注意听了 啊。 他这会儿说了， 教徒弟。哦，这就是教徒弟了。 什么叫徒弟？ 你不是教 教徒弟 啊？那是徒弟。 你以为去土地？ 我哪知道啊？ 教徒弟。门后都有马夫人，临走哨子， 真能蒙事。 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 我、告诉完了， 黄铁良一听就明白了。 对呀、 哦，让我拿斧子。 是啊， 门后头 啊，看， 哎呀，一看 啊， 嚯， 怎么了？ 这把斧子 啊， 不是咱们家里劈劈柴那斧子， 那是什么斧子？ 你看过电视剧一来演东北的 啊，东北 特别冷的地方 啊，知道？ 这伐些树来都拉成了轱辘 啊，对对， 一轱辘一轱辘的， 嗯嗯， 人烧的时候， 嗯， 他拿那个斧子， 嗯、 那斧子把子一米多长， 这么长啊， 斧子头足有40多斤， 哇， 那斧子抡起来。啪一下劈开了 啊啊！ 就那种斧子， 这种斧子叫他拿 在那门后头立着。 是啊， 就那斧子杆儿啊， 啊， 比黄铁良这个儿都高。 嗨、哎，那怎么拿呀、啊？这是 黄铁良一看，好家伙，这我怎么拿呢？ 就是啊， 他爸爸让他拿的，你说他能不拿吗？ 对啊， 他不拿，你说他好受得了吗？ 他爸爸下令了， 怎么办呢？ 啊， 他把这情况告诉他爸爸。 哦， 这斧子拿不了， 啊、对，赶紧告诉他。 告诉怎么告诉呢？ 怎么告诉？ 他也得念经啊。 哦，他也得念。 对， 哦， 俩手一并。 哦， 哎呦， 什么词儿这是？ 尊师傅。 哦，尊师傅，嗯。 夫子，头沉肝长，不得业。 哦，头沉肝长不得业。 那夫子头沉肝长不得业， 那是业不了那个。 他爸爸一听就急了， 生气呀、啊！ 我这传不上人，我把你带出来。给我带出一废物来， 就是就要拿东西来的， 就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了。 是啊， 气他拿那个机会轮一摇，给他出主意。 啊、哦，怎么啊？出主意 一摇，当，接着枪头扔出去。 嚯！他喊出来了。 这黄铁良一想，你这不难为我吗？ 就是啊。 这么重的玩意儿，我扔得出去吗？ 没劲儿啊！ 就算我扔得出去，我也不能扔。 啊、为什么呢？ 刚才呀 啊， 他背着他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是啊， 啊， 偷什么？ 他是本家新买的一口大铝锅， 铝锅 蒸锅 啊啊！ 那铝锅好几层的，带屉儿的那个 啊，新的 啊，那值不少钱呢、 啊。感情啊， 他把那个端出去了、 啊， 想拿走是拿走，他不能离开 啊。当时不走不了， 就搁墙头外边了。 哦， 等一会儿念完经，大伙儿走的时候一块儿烧走， 趁着乱吗？ 这节骨眼让他扔这斧子， 嗯、 啊，他斧子要一扔出去呢， 啊， 把那锅准砸瘪了。 哎。 一砸瘪了，这斧子还没有那锅值钱了。 是啊， 他一看这怎么办呢？ 啊， 他把这个理由告诉他爸爸， 还得告诉告诉。 他这可不是一句半句的事儿。 当然呢， 他一想，我念啊，我念这单句的是不行了。 那是， 把那个茉莉云那棍儿抄起来 啊， 敲茉莉云。 哦， 你听听他怎么念的。 我听听，我听听怎么念的。嗯。 尊师傅啊，你听着，在墙头外边有口锅，我一扔斧子砸了锅，那锅比斧子值得多。要依我说，咱要斧子不要锅。 就这，